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打火机与公主群》，作者 Tida， 第65集。 从来不对体育课上心的他，节节课不落，且学得异常认真。他跟江星驰相看两相厌，谁也瞧不起谁，每每上课都杠着对方来，好几次看得朱韵手心出汗。要不是唐教练在场，他深切怀疑这两人就要动手了。他把他的顾虑说给李寻听， 李寻赐他一个无比蔑视的表情。 跟他动手，你把我想的也太不值钱了。 当时他们在基地，这一小段对话结束后，李寻重新开始写代码，直到一个功能完成，他才想起什么，转头问朱韵： 你担心这是什么意思？ 朱韵都忘了之前的内容了。李寻脸色不善： 你是觉得我打不过他？ 当然不是。 朱韵马上表忠心： 他绝对不是你对手，而且你们要是打起来，我肯定要助阵的。 二打一总不会输了。李寻给了他一个看神经病的眼神，但好在李寻虽然看起来一直是备战状态，但也只是专注在课程上，偶尔言语刺激一下江星驰，并没有其他过格的举动。饶是这样，朱韵还是战战兢兢，因为通过越来越多的课程，他发现这位狂拽炫霸的金毛状元是真的没有运动细胞。只能说上帝是公平的，在给人开了一扇窗的时候，肯定要关闭一扇门。谁能想象到，有这种几乎可以媲美平面模特身材的高智商学霸，体育方面的才能竟然如此匮乏？倒不是说他四肢不协调，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可球就是不听话，发球不走直线，垫球也到处乱飞。这或许是李寻第一次面临课业上的难题。朱韵悔不当初，他多骄傲的一个人，何必来受这种罪？而且还是在他的面前。朱韵觉得以李寻的心性来说，肯定要呕死了。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些，唐教练不知哪根筋没搭好，还专门安排江星驰跟李寻在一组练习，两人见面互相都没什么好脸。更有一次，李寻发球失败后，江星驰在对面故意显摆一样抛球跳发，差点打在他身上。江星驰跳发威力惊人，这一球要是打中，绝对不是开玩笑的。朱韵刚好看到那一幕，勃然大怒，就要冲上去跟江星驰理论，还是李寻看他一眼安抚下来。那堂课结束后，朱韵郁闷至死，觉得自己自作聪明，净干多余的事。他开始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想要诱惑李寻逃课，但完全没有成功，他还是坚持去上课，坚持练习，坚持被虐。一直到半个多学期的课程都要上完了，李寻垫球还是只能勉强过十个。唐教练一早就说明了期末考试的内容就是垫球，只有三栏分数，15个及格，25个良好，超过40个优秀。考试部强行要求组队，所以几乎全班都去抱江星驰的大腿，只有朱韵坚决要跟李寻一组。李寻跟他说没这个必要，让他去找江星驰，朱韵说什么也不肯。两人在一起就得患难与共。那晚他们吃完饭，在校园里散步，走到操场上，谈起体育课的事，李寻还是劝他去找江星驰。朱韵拒绝道： 我都说了不用，我练得挺好的，我保证我俩及格。 他们坐到操场看台上，晚风习习。 及格的成绩够用吗？ 朱韵看他一眼，李寻低头点了支烟。 这学期不需要总成绩了？ 朱韵犹豫片刻，他确实需要总成绩，不止这学期，哪个学期都一样。 去找那黑猩猩吧。 李寻笑了笑，调侃道： 这门课我可帮你做不了弊了。 朱韵心里忽然就酸了那么一下，他乱选课给他折磨成这样，一学期一次课都没落下，认认真真， 结果落得个只能混及格的下场。李寻这么讨厌失败的人。 对不起。 朱韵主动承认错误。夜风吹的人很舒服，操场上有零星锻炼身体的人。安静之中，他轻声开口： 我不是因为想赢那个黑猩猩才去上课的。 朱韵看向他，李寻却看向更远处的足球场。 你不是网卡了才选这课的吧？ 朱韵顿住，李寻道： 你是想让我多活动一下吧？ 朱韵一直觉得自己藏得挺好，被他冷不防揭穿，诧异道： 你怎么知道的？ 李寻侧过头，胳膊揽过朱韵，凑得很近很近，好笑地说： 你什么心思能瞒过我啊？ 夜色温柔，两人心里都有一种被爱护的感觉。李寻揉了揉朱韵的脖子： 我是因为这个才去上课的，所以你不用管其他的，期末能拿多高分就拿多高分。 朱韵轻轻嗯了一声。气氛好了太多，朱韵开起李寻的玩笑： 你体育怎么这么差呀？ 这是事实，李寻也不掩饰： 一直这样啊。 可你身材看起来很好。 老天爷赏饭吃。 又臭屁了。朱韵好不容易碰到李寻肯认栽的项目，忍不住接着采访： 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不擅长体育的？我记得我念小学的时候，男生都踢足球，后来初高中就开始打篮球。 李寻懒洋洋道： 所有球类运动我都不感兴趣。 他说着又好似想起什么来： 不过有一项运动我水平还可以。 朱韵怀疑地看过去： 是正经运动吗？ 李寻知道他想到什么，坏笑： 算上这个两项。 朱韵问： 你擅长什么？ 李寻把烟掐灭，将最后一口烟雾吐到夜色当中： 拉丁舞。 朱韵： Excuse me？ 李寻又重复一遍： 拉丁舞。 朱韵觉得自己还应该再确认一遍： 你说的是那种穿包臀裤的拉丁舞吗？ 朱韵被吓得说不出话。李寻笑道： 生活环境逼迫，耳濡目染，走吧，回去了。 朱韵对这件事持着怀疑的态度。在见到那个奇葩的傅一卓之前，他一直觉得李寻是在开玩笑。朱韵见到傅一卓的时候是在学期末尾的某一天，那日天朗气清，阳光明媚，为傅一卓的出场奠定了良好基础。朱韵第一眼看见他是在校门口。中午休息时，李大爷想吃面包，朱韵负责跑腿。回来的时候，一眼就看到那抹高挑的背影。虽然理工院校本来男生很多，也有不少高个的，可大多体型干瘪，像这样线条修长、凹凸有致的身材并不多见，简直就像李寻一样。朱韵忍不住多看了好几眼，那人正望着校园里面，手卡在腰上，背对着他，连站姿都跟李状元有异曲同工之妙。朱韵一直盯着他看，可他始终没有转过头。朱韵没有看到他的正脸。回到基地，李寻正在椅子里闭目养神，听见有人来，眼睛都不睁就把手抬起来。朱韵气不打一处来，把面包狠狠往他手里一压。李寻睁眼，看见变形的面包，扔到一边，趁着朱韵转身的功夫，把他袋子里新面包换走了。等朱韵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吃上了。朱韵深深呼吸，他现在深刻理解到，童话故事之所以是童话故事，就是因为他没有讲述公主和王子的婚后生活。更何况，这压根还不算婚后。一个学期还没过完，他们的感情就已经走到了老夫老妻那种毫无激情的状态。作为一个正常女孩，朱韵当然自小对初恋抱有各种各样美好的幻想。她思维偏保守，对感情的付出可以用深思熟虑、斤斤计较来形容。在与李寻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最终确认了关系后，她一度认为自己与他几乎已经达到了 soulmate 的程度。但现实是残酷的， 随着时间慢慢推移，在最初的热情退却后，李寻重新一门心思扎在基地的事情里，且一天比一天忙，干起活来连说句话的功夫都没有。可能他们唯一的进展是李寻在校外自己租了个房子，方便两人住，但也没有到同居的程度。朱韵还不敢这样明目张胆，他一个星期只抽空去两三天，大多数时间里李寻只是沉着一张脸坐在书桌前看书。他像所有年轻人一样喜爱情欲，但并不沉迷于此。其实朱韵自己也不是那种会为了谈恋爱而放下学业的人，可毕竟是少女的初恋，保有一点期待也是可以理解的。她再次意识到自己跟李寻在拿捏感情方面简直是小鬼和大魔王的区别。看着将自己面包抢走并啃得理所应当的李寻，朱韵无不悲哀地想着，她现在好像能体会到当初柳思思和朱丽叶那种一边跟他谈恋爱一边想杀了他的心情了。 你把这个给林老师送去。 李寻一边吃一边再次指挥朱韵跑腿， 让他帮忙检查一下，我们下午要用。 朱韵接过也不说话。李寻回看他一眼， 怎么了？ 他盯着他， 哼。 李寻被他哼得笑了起来，趁着其他人都没注意在他屁股上掐了一把。朱韵脸红，觉得他俩猥琐的像在搞办公室恋情。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